是蔡春熙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但因为在那个沟通上面出了少少的问题，所以蔡牧师就会下一个礼拜就来到我们当中。那么今个礼拜今天是我来去代替他。正话是 Ivy 姊妹都帮我读出一节的经文，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可能我们从小我们已经听过这一句的说话，又或者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的道理，但是呢我们又不是很明白其实究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因为施的意思，施就是说呢是比出去，施的意思就是说呢是减少了，甚至乎是没有了那个的意思，失去了的意思。而接收更加是在施比受里面，受那个就是说我们去接受或者是增加那个的意思。那比出去是为什么会比那个的接收更为有福呢？就好像说呢，如果我拿在银包里，我拿$100出来我给你，不过其实我都没有$100，但是假设我拿$100出来给你的时候，你接收了$100，我又给出$100，谁开心啊？当然是你开心，你拿了$100嘛，是吧？所以其实这句说话其实不是很对，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你开心一点。但是问题就是说这句的说话其实那个真正意思是什么呢？抑或是其实即是牧师是呃人的讲这句说话，又或者呢在台上讲就得，但是实践出来呢很难，甚至乎是没可能。但原来在人生在不同那个的境况当中的时候呢，你又会有多一 一些的心得或者是体验。我自己作为牧师，很多时候呢我会譬如去到医院啊，去到老人院里面呢做一些的是探望。譬如刚刚的上个礼拜一我们去了这个的 Pine Grove 那个的老人院。当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房间里面呢是跟那些的公公婆婆，可能是扶着他们出来啦，又或者呢他们如果是坐轮椅的就推他们的轮椅出来那个大堂里面一起来到去聚会。在那些的环境的里面，你就更加明白到你是情愿是做一个施予者，就是说你愿意做那个是付出那一个。甚至乎如果你在医院的里面你试过到去喂一些人吃东西的时候，你更加明白你情愿是做施予者，你不做那一个的接受者。因为其实我能够施予，我能够是付出做那一个的时候，是代表我是更加有那个力量，我更加我有那个健康，我更加有那个的是能够去付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就更加明白究竟这个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思想这个《使徒行传》的20:35这一节的经文，究竟主耶稣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怎样来到去教导我们呢？究竟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上两个月我们的查经里面，我们查过这个的登山宝训里面有8福，很多人就将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当为是第9福，或者是人生的第9福。所以呢其实这句的说话都很重要。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曾经有两次是转述了或者是 讲述了主耶稣的说话。第一次如果你记得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的第1:4-8，里面讲到使徒呢是来到听到的说话，就是说主耶稣他临升天之前，他嘱咐他的使徒，就是说呢一个很重要也都是唯一一个的使命，就是说 叫他们去普天下来到去传福音，因着圣灵的降临，以致这一班的使徒他们得着那个力量。主耶稣吩咐他们，他们说你们去耶路撒冷犹太传道，犹太传地是撒玛利亚直至地极，传扬我的福音，为我来到作见证。当使徒离开之后，其实这句说话就是说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到将主耶稣交付给使徒的，也都其实交给我们，我们一代一代的来到去守这个大使命，将主耶稣的使命我们来到传扬出去。而第二次是转述呢，就是这个的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这一节的经文。但你发觉，如果你是比较是熟习这个的四福音的时候，你发觉四福音其实没有这句的说话的，四福音没有记载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句的说话的。但是虽然没有记载到，但是根据解经家所讲，就是说这句的说话其实就是主耶稣他那个的生命的表现，更加可能是他的口头禅，经常的教训他的门徒，就是说呢，你们要尝试去多付出多施予。使徒保罗他很有那个的资格来到是转述主耶稣这句的说话，因为使徒保罗他用整个的生命来到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人，他所付出的更加是去到一个不顾自己性命那个的地步。保罗一生他彻底的全然为主来到摆上，全然的付出，以致他能够可以讲得出这句的说话，就是35节的上半节，他说我凡事为你们作榜样。在这件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件事上，他做了我们的榜样。那保罗他又是从哪一度去学晓这一句的说话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呢，很简单，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这一句的说话是从主的口中出来的。耶稣基督他亲自将他的生命来到摆上，亲自将他的生命来到比喻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坐在中间的每一个，今天我也都是同样接受了主耶稣这个的生命。本来主耶稣他是神，他不需要是成为人的样式，他不需要降生在这个的马槽上面，但他说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即是他自己却没有这个枕头的地方。他是神，他可以变一间五星级的酒店出来，他是神可以在列治文这个的地方变一间大屋出来，大过我们平安堂这个的教会来到居住。他是神，他曾经用水来到变酒出来，他曾经用神迹，用五饼二鱼，以致五千人可以吃饱。他曾经医好盲眼的，曾经医好那些跛的，即是瘫子。他曾经更加叫死人复活。他什么神迹都可以施行，但他却是选择，他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他选择因着他舍去这个生命，以致你和我得着一个生命。好清楚，主耶稣自己他就是一个最好施予的一个的榜样给我们知道。我曾经去过一些 在 Surrey 的一些的果园的里面 去摘那些南瓜，然后 是那些南瓜是送去这个的 food bank。我也曾经去过一些的露宿者之家去帮助是到去派餐，在那个的做这些的义工或者派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个心真的很开心。你看见那些的是露宿者，可能在外面是寒冷的天气，他们排队入来，他们排队入来的时候跟着吃东西，他们吃得很开心。 我看到他吃得很开心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也是很开心。在侍奉当中，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些的你能够可以付出的时候，你得着当中那种的喜乐。当我们看到自己可以是施予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可以施予让人地可以受益的时候，那种的喜乐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那种的喜乐是因时你是难以用言语来到去表达。助人的心态和行动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使到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幸福。在来紧的4月17号，是星期二来的，星期二的黄昏，这里呢，这个教会里面有个叫我们叫 community meal， 即是说这个是社区的一些的是晚餐，是给这个的社区有一些需要的人士来到享用。到时呢我都会是参加。如果你都觉得，我都想感受一下，我都想呢去认识一下，或者知道一下那个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是怎样的时候，我欢迎你到时来参加4月17号星期二，或者跟我说一声，我将我详细情形来到告诉你听。很多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愿意去传福音，我们愿意去做宣教的工作。大约在50年前，有5位的年轻美国的宣教士，他们在这个的南美洲叫做厄瓜多尔 Ecuador 这个地方来到传福音。但后来这5个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厄瓜多尔的森林里面，是被这些的土著当地 的土人呢用那些长矛去刺死了，去刺死。其中有一个的这个的年轻的宣教士是叫做 Jim Elliot。 这个的宣教士他曾经在他未遇害之前呢，在他的日记里面写过一句的说话，他说为要得到那些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些不能够可以保存，即是保有的，即是保存的，这个人一点都不傻。当他写下这个心声的时候，他自己相信也都没想过会在这个厄瓜多尔里面呢来到传福音，但会是被这些的土人来到刺杀。即没想过在当时都是为主殉道。他死了之后，其实他太太叫 Elizabeth Elliot， 他也都继承他的心志。这个 Elizabeth Elliot 他去到这个厄瓜多尔，继续的完成他丈夫的心志，向当地的土人来到传福音，以致后来整个的部族，整个 的族群的人都信了主，都得着这个的福音。在侍奉那个计算的我们叫方程式或者公式里面，这5个的宣教士，美国年轻宣教士，他们失去了他们不能够永远可以保存的生命，但却换来整个的族群那个永恒的生命。我相信这个是对这个 Jim Elliot 来讲，或者是对他和他太太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投资的，亦都成为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的初期，即是说大约是1910至1920年之间这一段的时间，当时在英国一个学生运动那个的复兴是非常的蓬勃。学生工作，很多的宣教士在英国里面是被差派去一些的是蛮荒的国家，即是落后的国家里面来到传福音。很多当时在英国的年轻宣教士，这些的年轻宣教士很多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来到毕业的，但他们毕业没多久，他们愿意去到这些落后的 地區嚟到係做呢一個嘅宣教士。啊，當佢哋去宣教嘅時候，佢哋要預備嗰啲嘅行李，包括佢哋嘅衣服，包括佢哋嘅日用品，包括佢哋一啲嘅必需品。你估佢哋用咩裝行李啊？我哋去旅行用咩啊？買幾個夾就搞掂啦，係咪？我哋去旅行。啊，原來嗰啲宣教士佢哋去宣教，佢哋唔係買行李，佢哋唔係用夾嚟裝，佢係買一副棺材，買一副棺材嚟裝佢行李。因為咧，其實啲西式棺木我都知嘅，好使好用嘅都嚇。除咗裝個嗰條鹹魚之外咧，啊你擺嗰啲嘅日用品啊，各方面咧係好使好用。因為喺嗰個嘅年代，其實佢哋知道，就係話咧，其實嗰陣時有統計嘅，即係話佢哋差出去呢啲落後嘅國家，佢哋喺三年之內都有條命翻翻嚟嘅機會咧，係大概30%至40%，即係話大部分嘅機會佢哋去做呢啲嘅宣教咧，去落後嘅地方，佢哋大半嘅機會，佢哋翻即係翻唔翻去佢哋嗰個嘅祖家。咁你知嘅啦，嗰個年代，咁你死咗，你揾個棺材唔係咁容易。在一些的落後國家，你費事麻煩人家，所以呢他們自己就不如自己找那個棺材裝東西，去到那些的地方來到宣教。很多人就問，其實這些的所謂宣教士為什麼這麼笨呢？就是說呢，其實他們計過數了，計過條命可能都可能犧牲的，但他仍然都肯去呢，點解仲要去呢啲嘅地方啊？唔係一兩個去。如果你睇翻一啲嘅教會歷史，佢哋係成批成批咁樣去。呢啲係大學生畢業冇幾耐，佢哋可以有遍地黃金去拾取嘅機會。佢哋工作好多係醫生等緊佢哋去啫，但係佢哋願意放棄呢一啲嘅享受喺。这些的熟灵运动的里面，因为他们学习了，学习了什么呢？学习了怎样来到施予，学习了怎样来到将生命来到被主来到差派出去。弟兄姊妹，原来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一个生命的流露。这句的说话很多时候其实告诉我们，其实很单纯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说我们要计个数，有些什么的得着我然后才拿出去。主耶稣他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舍去了他自己的生命，以致我们今天也都在他身上学习这个功课。教会刚才主席是代祷的时候都讲过，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的是報道會，或者是我們自己教會籌辦一些的聚會。我們六月初有這個的張瑪麗的報道會，我們六月九號我們有我們教會的一個夏日嘉年華。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是叫做本地的福音事工，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的事工，我們讓本區一些可能未認識福音的街坊朋友，他们可以接触到认识这个福音。你又愿不愿意就是回应神这个的大使命，在当中来到是参与呢？在十月的时候，我们都计划，教会计划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个的 BC 省的小城宣教。我们尝试就是说，我们试着踏出我们四凤墙，我哋去到呢一個外邊，我哋喺 BC 省嘅裏邊有好多嘅城鎮，有好多可能係做餐館嘅，佢冇可能有時間去聽福音，冇可能去認識呢一個嘅聖經，但我哋去將呢一個嘅福音帶俾佢哋。喺本地嘅福音事工嘅裏邊，喺報道會，喺呢個嘉年華會嘅裏邊，你愿唔願意抽出你嘅時間翻到嚟？喺當中有新人嚟嘅時候，你同佢傾下偈；有新人嚟嘅時候，你將教會介紹俾佢，或者有機會嘅時候，好簡單嘅將福音嚟到傳俾佢。 在这个的小城宣教里面，也都是我们尝试一下，我们踏出自己的安乐窝，我们看看神怎样在当中工作，我们看看神怎样透过不同的人在当中来改变生命。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以色列有这个的加利利海，北面的有一个加利利海，或者叫加利利湖，本来呢 是叫加利利湖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的湖呢大到很大，好像条海一样，所以很多人叫加利利海。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记载到这个地方加利利海。这个是昔日也都是主耶稣 在当中周围在这个加利利的附近来到 去传道的。这个湖很大，那个水呢就基本上是由这个的约旦河，约旦河是上边，在这个的加利利海的北边，在上边即是在这个约旦河流落来这个的加利利海，在那个的流入去之后，然后加利利海呢它自己又有一些的分支，有不同的分支，就是说将那些 的水呢是流出去，即是说加利利海这个的地方有水流入，也都有水是流出，形成那个的湖水或者海水呢不断的流出流入，以致这个的湖有很多的鱼，不同的类型的鱼，鱼产是非常的丰富，也都 是提供到给当地人生活所需。这个的湖那些水呢还是有甜味的，讲到是有甜味的，更加是一个很出名 的地方，里面有湖的附近有很多的城镇，今天已经成为在以色列里面一个是很吸引是给人来到参观一个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个的约旦河沿住罗加利利海之后去到南边，你看到呢一个地方叫死海，这个死海就是说呢其实水入了去呢就没有一些支流出来，就是说这个的死海只是有入就没有出，所以呢在你认识就说死海里面那个的盐那个的浓度呢是非常之高，还有呢有很多的一些的化学的沉淀物，那些的鱼或者是这个的死海里面的生物呢根本就没法子来到 是生存，所以里面呢我们很出名都知道这个死海呢的浮力很大，就是说呢你不懂游水没所谓，你跌了落个死海就不死，因为呢死海的水将你是浮回你出来，无论是湖或者是海，其实都需要有入有出，咁才能够成为一啲嘅叫活水，我哋叫活水江河，成为一啲嘅活水。若果人嘅生命只系得个入而冇出嘅话，即系话只系完全系接受而唔能够施予出去嘅话，人嘅生命就好似死海一样，只有苦涩，只有埋怨，只有唔得满足。觉得每样东西都不足够。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或者 在亚省 Calgary 的时候，我都有两三次的情况呢我都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两三次呢我就去酒家和餐厅去吃东西的时候，去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撞到一些的亲戚或者是弟兄姊妹朋友，撞到一些撞之后呢大家就寒暄几句，寒暄完之后呢他又回去他的座位里面继续吃。但是呢 到他走的时候呢特登走埋来。Sam, 即我英文名叫 Sam, 我就帮你埋一单了。帮你埋一单。即心里又觉得即不好意思。即无端端帮我埋咗单，系咪啊？咁但系咧，其实就唔好意思，咁但系就冇办法咧埋咗单啦。咁即系讲声多谢啦。 咁但係個心裏邊咧，其實就好開心，因為你食完嘢咧唔使找數，即係你可以走啦。咁啊，早知食多啲啦，真係食飽為止啦。講少嘢啊，唔係真係。咁啊，跟住咧又有機會咧，其實又喺同一個地方之後咧，又碰翻佢哋。咁碰翻佢哋嘅時候咧，咁啊，我又學識咗啦，我靜靜雞就捉，幫佢埋翻數啊。咁啊，始終都係啊，係咪啊？禮尚往來啊嘛，你人哋請我你，咁你又請翻人食一次啊。你發覺咧，其實接受係一種福氣嚟，喺當中我哋去享受人哋俾我哋一啲嘅嘢。但若果一個人的人生只是停留在一個接受那個地步的時候，但不懂得去施予，這個是一個貧乏的生命，只會覺得是不滿足，而沒有那種充實那種生命的感覺。另一方面，若果你能夠可以培養出一個施予生命的時候，这个非常之好，但我们又要 去避免一些我们叫做是零碎式的私语出去，即是说我剩下我有一些了，我有剩下我才是私语出去，我又要尽量，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我们人生，但我觉得我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掌握，我不能够稳稳阵阵啊！我唔能夠咧，去或者冇嗰種唔影響我嘅情況之下嘅時候咧，可能我會覺得有一啲嘅私語，我會猶豫。我哋會好穩陣啦，覺得咧完完全全掌握之中啦，我哋然後先至去私語。例如有陣時候我哋都會，無論我哋係參加一啲嘅侍奉，我哋去參加一啲嘅聚會，我哋都會話遲啲先啦，好啦，等我得閒先啦，又或者等我去遲啲，等我知道嗰個嘅時間表先算啦。咁到最後嘅時候咧，就係話，你發覺，好似咧都係有啲時間，所以咧好，我會應承侍奉，好，我會參加某某聚會。有陣時我哋都係會咁樣樣，我都發覺。其實在聖經裏面所講這些的奉獻，我們無論我們奉獻我們的時間，奉獻我們那個能力，這些的奉獻就不是那種施予式的奉獻，不是聖經所講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施予，那是說我們叫什麼，這些叫貼士式的施予，貼士式的施予，即是說我們給貼士上帝，我哋又唔咁大膽俾貼士上帝，但有陣時我哋都發覺，我哋不知不覺就落咗去貼士式嗰種嘅私語身上。咩叫貼士式咧？即係話，等一陣間，如果我哋散咗會之後，我哋一齊去飲茶，我飲完茶找數嘅時候，咁咪拎咗100蚊出嚟。咁啊，個酒家就會找翻可能一沓嘅10蚊、20蚊紙俾你，再加埋一啲嘅硬幣俾你。咁你一攞，我梗係攞走嗰啲軟嘅，即係或者紙幣。咁啊，留翻嗰啲硬幣，即係無關痛癢，攞去洗，然之後唔使。啊，呢啲叫貼士式。神，佢要求我哋嘅。就是说希望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可以跟人来到分享，而不是我们所谓的贴士式的去给神。圣经也是所要求的，就是说我们要好像加利利海一样，这一条的海就是说他愿意收了之后，在上游这个的约旦河，他收了这些水之后，他愿意将这些水流出去，以致成为一个活水，生命再不是好像下面死海那个的情况一样。死海那个情况只有苦涩，只有枯干，只有忧愁，更加的在周围 结唔到一啲嘅果子出嚟。希望你同我亦都可以过一个唔系死海嘅人生，那系话我哋过一个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嘅人生。我哋将我哋神所俾我哋所拥有嘅，我哋愿意都去施予出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基督徒应该知道，我哋有一个是供应丰富的天父，让我哋喺当中，我哋学习一种施予多于系接受嘅人生，亦都求主让我哋能够多啲嘅，我哋察觉我哋周围或者系我哋身边唔同人嗰个嘅需要，以致我哋可以作出一啲嘅回应。我哋都去需要就是、留意一下教会里边嘅需要，以致我哋喺教会嘅里边亦都可以嚟到去参与，嚟到去支持。我哋同有个祈祷。主耶稣，当我哋听你自己教导嘅时候，我哋都系愿意作一个施予嘅接受者，以致我哋更加可以从呢一方面学习到，唔系再自我中心嘅一个嘅人生，乃系话我哋慢慢转向一个以神为中心嘅人生，我哋识得去关怀我哋周边人嘅需要，我哋识得亦都关注教会嘅需要，以致当我哋作一个施予者嘅时候，我哋更加深信我哋系一个蒙福嘅人。我哋将你自己施予俾我哋，我哋用一个嘅系一个嘅流通嘅管子流向别人嘅时候，我哋可以更加接受更加多嘅福，更大嘅福从你嘅身上。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